弟兄姐妹平安， 平安。 好，我们打开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。九章七，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；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 叫 知识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。两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拿，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影照着施恩座。这些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，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。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词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 那头一层帐幕 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旧的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治你的时候为止。 当然，现在 基督已经来到了， 做 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用山羊和牛犊的血。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羊的血，并牛犊的灰，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？除去你们的行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，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。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定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肉和牛犊法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 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要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。按着律法， 凡 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洁净。当然，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洁净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。如今为我们行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已多次受苦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 按着定义，人人都有祭祀，死后皆有审判。想见基督既然一次被选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以罪还他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 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你带领弟兄姐妹一起，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当中的奇妙的奥秘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谦卑的匍匐在你脚前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更多明白你的话语，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把你的灵来感动我们，来使我们更加的愿意顺服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 阿门。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大纲。这大纲当中呢，我们看今年这一章当中的本章内容提要当中，主要是说到了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。这个当中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旧约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那是新约的表样啊。那么这里面呢有两点。一点，旧约的帐幕是属地的，旧约祭祀进帐幕呢是受制约的。第三呢，是旧约帐幕中所献的祭物并不是能使人完全的。第二点呢，是新约是那要将来的美事，将要来的美事具有完全且永远的功效啊。新约在新约当中呢也有三点。我们再看教导与教育这一章当中，主要说到了，我们知道，在第八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，甚至是，第八章的时候呢，我们主要就开始讲有关于帐幕的事情了，是吧？在上面的几章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呢，我们讲到基督的超越性，超越性呢显明在他两个上面，一个是他的身份上，一个是他的职分上。他的身份呢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看到了他是人子，而且呢还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什么大祭司，是吧？那么另一方面也显明在他的职分上，职分呢就是说他坐在天上，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在真帐幕里面，然后呢去供奉之事的，就他是供奉之事的本体，啊，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主要说到他是一个更美的中保。那么到从第八章开始呢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新约的超越了旧约的超越性。第九章呢继续这个主题，我们可以分两段。第一段一到十节主要是讲到了旧约中圣幕的有限性啊。再说一遍，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旧约的圣幕的有限性。第二段呢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，主要讲基督所献上的祭物，也是他自己的血，乃是更美的祭物。那么这两点呢，我们主要来看这个教导和教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看见有外院、有圣所，还有什么至圣所，是吧？外院当中呢有什么铜祭坛，还有什么？这个铜的洗濯盆是吧？洗涤盆。那么带祭物的血和灰是在这个哪里啊？在铜祭坛的外面里面。那么为什么要有血和灰？而且这个血和灰，当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，就拿这两个是吧？这预表属灵的经历，跟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啊。再说一遍。这预表了属灵的经历和什么基督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预表。那么洗涤盆啊，铜的洗涤盆呢是这个预表呢经历圣灵的洁净，经历圣灵的洁净或者圣灵的洗净啊，一洗啊进去了，这都是预表。我们再看从外院进入什么圣所是吧？圣所啊，有灯台，还有什么桌子和陈设饼，还有什么金香坛或者金香炉啊，翻译成都行。那么灯台呢，就是灯台光啊，就生命的光照啊。 预表，那么经历了这个生命光照。那么桌子和陈设饼预表什么呢？桌子陈设饼干什么呢？就供应，是吧？预表了那么基督生，也是基督徒生命的供应。再看金香坛上呢，坛是干什么呢？就是用来献祭祷告的，是吧？那么金香坛呢，就预表靠着基督献上祷告为祭，金香坛。那么再看至圣所，就到里边了，是吧？至圣所呢，有包金的约柜，还有柜内盛玛纳的金冠，还有柜内亚伦发过芽的杖。第四呢，柜内有两块约板，是吧？那么柜上面荣耀基督伯影照的使恩座，一共五点，是吧？那么包金的约柜，约嘛，约就表示上帝的信使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就是包金的约柜预表神的信使，神跟你立下约，我就这样做，约柜啊。那么第二点，柜内盛玛纳的金冠，金冠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神话的供应，有特殊深入的经历，神的话的供应有特殊的深入经历。再看柜内亚伦发过芽的杖，是吧？那么芽杖发芽了，说明是复活的生命，是吧？复活的生命的兴起啊，又复活了。本来那个杖是死的，是一个木头，对吧？但是发芽了，说明复活了，死过又活了，预表啊。那么再看柜内两块约板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是约嘛，就是生命的神的生命的律法，神的生命的律法。再看照着这个是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照着，干嘛？不照着哪儿？照着使恩座，是吧？就表明神荣耀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往下看，一次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别人都不能进去，连大祭司也不能每天都进去。大祭司什么时候进去啊？ 赎罪 一天一年一次，是吧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了这个旧约的无奈和无能为力啊，只能是这样啊，旧约的无奈和无能为力。这是这个第二点，基督只一次进入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就是他完全的这个赎罪的这个工作，是吧？第二点，第三点的话呢，是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为着什么？除掉罪，这是在26节。第四点，人人都有一次的死，这是咱们圣经啊唯一一处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要死一次，是吧？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是吧？且有审判，那就说罪给人带了死的定命。再看第五点，基督一次被献上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这是28节。我们再看基督更美的指示，一共有几点？7点，是吧？他是更美的大祭司，更美的帐幕，更美的祭物，更美的方法，更美的祝福，更美的保证，更美的果效。那么每一点呢，他就成就了一件事情。更美的大祭司呢，就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；更美的帐幕呢，就成就了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；更美的祭物呢，就是用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呢，是用自己的血；更美的方法就是只一次成全了，不用大祭司每年一次，而且要带着血为自己的罪，还为百姓的罪献上，是吧？那么更美的祝福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更美的保证，永远的灵，圣灵与我们同行，那么我们就永远有保证。更美的果效，洗净了这个就洗净良心，并且侍奉永生的神，啊，这是这个更美的指示。再看下面，基督所完成的事工，啊，来到、进入、受死、进了、被献，这是都是这一章提到的哈。 第十一节提到来到，来到呢就做了迦南美事的大祭司。十二节进入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第三节呢，就是受死就赎了人所犯的罪过。第四点进了就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第五点被献上就担当了多人的罪。三个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基督所成就的就是永远赎罪的事。基督所凭借的是永远的名下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基督所应许的是叫蒙召的人得着永远的产业。基督之血的特点有八点啊。一点只一次就是永远赎罪时，是借着永远的灵而献的，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这个血啊，神的基督的血的能洗净人的良心，基督血除去人的死刑，基督血使人侍奉永生神，基督血是确立新约的凭据，基督的血是用来洁净天上的本物的啊。好，基督三次的显现，有三次显现，过去在地上显现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，现在在天上显现，在神面前做祭司，为他为属他的祈求。那么将来再来的时候要做王，向那等候他的人显现。这一章就是很丰富啊。那么这一章当中呢，有六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来思考？第一点，旧约的圣幕中有哪些东西？刚才我们提到了，有圣所中有灯台，是吧？哎，看能背下来吧哈，刚才念一下是吧？陈设饼、桌子，还有金香炉或者叫金香坛，是吧？哎，这几样哈。那么金香坛呀，它怎么是隔着幔子，对着，正对着什么约柜？这个金香坛隔着幔子，正对着约柜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，刚才我提到了，他就拿什么？不拿别的，就拿这个坛上的什么灰，是吧？还有那个香，啊，带进去了，带入至圣所。也就是说，从灵异的角度来说呢，实际上这个金香坛也可算做至圣所里边的东西，对吧？他每年都带进去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盛满了金香的这个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个香呢是代表什么呢？啊， 人的祷告。 哎，对，很好啊，就是代表人的祷告，人的祈祷。那么金香炉所对应的更是基督徒生活中的祷告。那么祷告的服饰呢，是透过幔子在至圣所的服饰。至圣所放着包金的什么约柜，那么柜里面刚才说了有一个金罐，还有什么亚伦发过芽的杖，还有两块约板啊。这就是说，实际上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、33章、25章都提到了这个两块约板，就金这个约柜的事情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呢，笼罩着罩着这个使恩座的什么基路伯啊，基路伯啊，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圣旧约圣幕中有这些啊，有这些东西。那么每一样东西呢，刚才咱们都分析了，它有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。第二点，圣所设立的样式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属灵的意义啊，圣所所设立的样式，第一，每年一次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入什么至圣所，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而献上。那么他就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带着什么赎罪的血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什么幔子隔开，也就是说明什么呢？猜一下哈，那为什么幔子隔开，就说明进入至圣所的路是没有公开的，没有显明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进入至圣所的路尚未或者还未显明，大家都不能看见里边的事情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解释呢？用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最后他断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从此以后呢，就打开了至圣所的隐藏的隐秘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旧约呢，人到神面前来是隐藏的；新约呢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宝座前，来向神祈求。第三点， 就着良心而言，这样献祭的方式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，借着一年一度大祭司在赎罪日为人赎罪，不过是提醒人的软弱和不完全啊，提醒但是不能够赦罪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暂时的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。什么时候是振兴啊？也就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命成就救恩为止啊。这一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。我们再来看第三点，耶稣基督所献的啊，主耶稣所献的祭有什么独特之处啊？主耶稣所献的祭有什么独特之处？ 一次就完全了。 但一次完全了，好，还有呢？只一次进入帐幕，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的事，是吧？这十二节啊，对吧？还有独特之处。耶稣基督，他那更大更全备的那个帐幕，不是什么人手所造的，而是什么守，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，而是他自己，是吧？这就是这第二点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他们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了，那么他的独特之处，所献的祭的独特之处，就是他不是人手所造的，而是什么，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。这是第十一节啊，十一节当中说的哈。还有一点，第三点，主耶稣所献的祭有何独特之处呢？ 可以洗净人的心，除去死刑，不像那个一般的祭不能使人洁净。 对，那也就是说他是用什么呢？ 自己血。 对了，这最重要的，不是用牛犊的血，也不是用山羊的血，乃是用什么？自己的血。有这三点哈，刚才说了，克莱姆说了，就说呢，第一点是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什么永远赎罪的事。第二点就是说呢，他所经过的帐幕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啊。第一点是只一次进入帐幕，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的事。第二点不是用山羊啊，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经过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，是吧？第三点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。这是三点，这三点哈，这三点很重要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，如何理解第十四节的内容？如何理解第十四节？我们先找到第十节念一遍，十四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其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他有什么这个？就是说他的如何理解这个十四节的内容呢？一个，咱先说借着永远的灵，是吧？那就说不是一次两次或者一下两下就完了，永远是吧？永远，永远是什么意思啊？永远 everlasting 是吧？这个 eternal。是吧？就是英语当中，那中文怎么解释永远呢？就是说无止境，是吧？没有止境，就是说，那就是说永远不会改变，没有止境的不会改变。因此，基督所献的是长久的果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永远的灵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所献上的是自己，而且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他所献的祭物就是他自己，也就是说呢，先前祭司都是献上牛羊，而这位大祭司呢是献上自己啊。原来的祭司他不是把自己给杀了，是吧？啊，他是把这牛和羊给杀了，是吧？ 那么牛羊是身外之物，那么基督呢是献上自己的主权。我再说一遍，基督献上自己的主权，这是神真正看重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？是献上自己呢，还是身外之物呢，是吧？这是很重要的哈。因为侍奉神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啊侍奉神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全部献上，有所保留，是吧？我们求主帮助，每一个人都会就是有这种软弱，但是我们如果是愿意学习耶稣基督啊，献上我们全人全心全时间，借着永远的灵，那么就说我们就永远有长久的果效。启示录说到了，说到什么呢？说天上和永世界里面的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是吧？就是说呢，这羔羊啊，能看出来的被杀过，是吧？像是被杀过的，啊，这里边有很深的意义。那么这永远的灵显明了主耶稣在父神面前彻底的奉献，也就是为人所成就永远的救恩。有不少人呢，就是说我们暂时受苦可以，如果是永远就是长久的受苦，没完没了的受苦，就是不行了，就感觉到忍不住了。那么我也有人暂时奉献自己，可是永远自己献上，就是说也是愿意保留奉献的心态啊。那保罗呢，实际上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保罗说呢，为我弟兄，为我骨肉之亲，我就是什么自己被咒诅啊，也与基督分离，都甘心情愿，是吧？这一点就是很难做到。第三点，这个十四节当中第三点，这血能洗净我们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无瑕无疵的，它又是献上自己的，而且是永远之灵引导下的，是吧？以至于这血所带出来的功效是如此的大，能彻底洗净我们的良心。第四点，除去我们的死刑。什么叫死刑啊？死刑有两点啊，一点就是说这个腐败的行乎腐，就是腐坏的行为，包括这个就是 断 罪，对，就是包括那些得罪人呐、啊、得罪神呐、啊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这种事情，这第一点啊，这点好理解啊。第二点，什么叫做死刑呢？就是自以为意，这也叫死刑啊。就不是自表谦卑，这个就是说自己呢就自表谦卑，自以为意，拿自己的行为夸口的表现，就我总觉得比上帝呢能够理解人的心意，是吧？哎，这就叫自以为意，是吧？这是很这一点的话呢，很微妙，也很容易让人犯出这种点。我感觉到上帝好像不太理解人的人性啊，我呢是比他稍微的理解一点，我是人呢，因为这叫做什么自以为意，这一点呢很危险，这也叫死刑啊。这两点，一点呢就是刚才说了腐坏的行为，另一点就是自以为意。好，第五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的非常清楚，要我们干嘛啊？拯救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是吧？对了，侍奉永生的神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将来到天上去还是侍奉永生的神，这一点我们都要非常清楚。这个我们呢不是说呢上天堂光想去做王去，是吧？有人说，我做王我到底管几个城啊？几个城市，是吧？我能管辖多少人啊？容易这个想这样想，实际上我们到天上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侍奉永生的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是侍奉的生命，我再说一遍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什么？侍奉的生命。这个侍奉啊，24小时都有啊，包括在家中、在人前、在这个工作中、在学校里，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，而且呢，侍奉的对象就是永生的神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永远不会犯错误啊！你的单位在家24小时，你总是想我就是侍奉神的，那么你就不会犯错误，就永远和神同行，而且神呢就给你显示他的奥秘。这里的永生 又带着永远的意味，因此我们是永远的侍奉神的人，侍奉主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点，血与约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它有个小字儿，这个小字就是说特别提到一这个一命是吧？一命呢，原文呢就是和约是同一个字儿，因此讲到新约有两方面的意义，一方面呢就是说呢一命是吧？一命我们知道，一命呢就是说你留了一命，如果说那个人呢，我留给谁了？如果这个人不接受，没有用是吧？哎，这个一命，这一也就是说由立遗嘱的人自己定，啊，但是呢也必须是那个承受的人必须要接纳，这才双方起作用，这个遗命呢才最后能够实施。若是承受的人不接纳这个遗命呢，他就无法承受这个产业。所以这个因这个遗命里面是人死后才有效力，所以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？因为他必须死，他的遗命才管用，是吧？哎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必须要死，而且呢他的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约和血之间的关系的第二点，约是双方立的，是吧？哎，你立约你签合同，哎，立约呢需要有什么凭据啊？你签字凭据，从旧约开始便是以血为凭据啊，这血呢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，这是在第九章第二节说到，是吧？摩西把血洒在书上，又洒在百姓的身上，也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这个血与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能得赦免。旧约中有一些物件呢，可以用水来洗净。啊，旧约呀，有些东西你看洗涤盆是洗，但是有一些罪，针对罪的东西，必须要用血。啊，因此血就成了新约不可或许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旧约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旧约那些麻烦的事情，一样，实际上的哈，你一看新约，一次一下都给你洁净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么但是新约是继承了旧约，旧约当中呢，那些血代表了耶稣的血，羔羊的血只是一个预表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血就洁净了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这就是这个第三点，是吧？一共三点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，血主的血与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因为主的血是更美的祭物所带来的果效的，包括把自己献上为祭，是吧？然后除掉我们的罪，然后呢就是这个罪呢，在英文当中呢叫 sin， 是吧？就是说 sin 就是指的是罪的根源。这个叫圣，当主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就得以除掉罪根。那个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一个根据啊，在这个彼得前书啊第四章第一到二节说到，基督既在什么呢？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一节圣经大家都会背，是吧？哎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，他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么实际上在约伯记再早一点，约伯记也有20章21节说到啊，向我们显明了这个道理。约伯记36章21节啊，说错了。那么第二点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上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那这英语说是 Christ was sacrificed once to take away the sins of many people。啊，那么这里的罪呢，是指的是 sins， 也就是说多数的罪行。因此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献祭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是罪行。啊，罪行，罪的行为。一个是罪性啊，罪的本性，也就是说主所献的祭呢是奇妙的，啊，我们这些等候主的人呢是有福的， 当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，他要拯救我们啊。这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说到了主的血与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主的血啊，主的血是更美的祭物，所以说它包括了，哎，我笑了，有把自己献上就可以除掉我们的罪啊。那么罪呢，当中呢，就除掉我们的罪以后呢，我们呢就不再犯罪啊。所以我们除罪的时候呢，要受苦。所以说他说到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所以说有很多的神学，就后现代的神学，新时代神学，不要受苦了，因为呢已经是到了啊现代了啊，你还不要受苦。所以说实际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，所以说这些教导也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也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什么与罪断绝了。 什么叫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呢？ 是什么叫受苦的心作为兵器呢？耶稣基督是怎么这样受苦的呢？你想想，耶稣基督自己找苦受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是吧？但是耶稣基督受苦了吗？他最大的苦就是什么？就是勇敢地走向什么哥哥他十字架。那么我们当面临逼迫，什么叫逼迫呢？就是当我们有人因为不，实际上这个逼迫有好几种，一种是表面的，就是说你要放弃信仰，这个很表面，那我就不放弃，对吧？但是有一种是非常危险的，当你在安逸当中生活非常好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罪的引诱迷惑实际上比那个剑还厉害，就是利剑，是吧？让你放弃信仰啊，我有了罪的引诱迷惑，反正谁能赦免我，我犯点罪吧，我犯完罪再认罪，认完罪再犯，是吧？因为耶稣宝血能洗净我。这个时候呢是最危险的，这个罪，也就是说呢，像这种如果是这种引诱是在好的环境当中的引诱当中呢，你的苦你的征战可能要比这坏的环境更大，对吧？坏的环境很单纯，就是说你要放弃信仰，你不放弃信仰，我们就打你，把你让你坐监，就是让你成为反革命，对吧？就在中国里啊，不是在台湾啊。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，我们比较单纯，我就不放弃，我心里边就是相信，对吧？我嘴里边也就承认，那么你就受苦吧，就坐监吧。所以中国有很多很多人，好多人，那个有的是大姑娘进去，18岁进监狱，出来以后成老太太，是吧？这好多呢，这个。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见证看见了，但是呢这是比较单纯，那比较危险的就是说你在安逸当中，在你非常好的环境当中有罪的引诱，这个时候呢容易不容易抵挡啊，容易犯罪，哎，那么这也叫受苦，是吧？受苦啊不是表面的我去找苦受，而是说是受苦是当你面对这种引诱迷惑撒旦的诡计的时候，我能够站立到我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这叫受苦哈。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吧？啊，可以哈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九章讲完了，第十章呢，下一次我们这个黄弟兄给我们讲第十章，是这个我们一共13章，我们可能已经拖了一点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前面有几次没讲，有一次讲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讲的这个，是耶稣基督啊，在这个会幕里面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情。而且呢，你看你讲这个希伯来书呢，你就知道旧约当中的会幕一层一层的，你稍微了解一点意思，是吧？要不然老是读旧约不知道什么，所以说读希伯来书很重要，能够明白新约、旧约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天父上帝，今天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荣耀都归给你，你是我们主，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为我们一次献上，就要作为我们永远赦罪的根据，我们就愿意真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愿意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向你面对面的祷告，都是因为你作为我们的中保所献上的祭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以下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 阿门。 谢谢。